有张力，歌声当中充满了爆发力和感染力。他就是15座格莱美奖、9座全英音乐奖、18座公告牌音乐奖、11项吉尼斯世界纪录。2012年和2016年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的 Adele 阿黛尔。刚才这首歌 Set Fire to the Rain， 发新歌的时候呢横扫乐坛，创造唱片销售的神话，打造经典的金曲，不发新歌的时候呢就安安静静地列入到了30岁以下名人富豪榜的首位。这是在前不久英国的娱乐杂志 HIT 做出了调查之后宣布的。那今年刚年满30周岁的 Adele， 以她很独特的声线、超强的感染力和爆发力，还有超高的人气，入选了这样的一个名人富豪榜的首位。他是以 1.475 亿英镑位居榜首，那这个收入呢是比去年增长了约1550万英镑，使得 Adele 呢连续三年占据了30岁以下名人富豪榜的榜首。第二位呢是以9400万英镑的年收入位列亚军位置的27岁的 Ed Sheeran。组合 One Direction 虽然是处在休团当中，但是全员也都榜上有名，即使是已经退团的 Zayn Malik 也不例外。所以你会发现说，难怪现在的年轻的男孩女孩们，他们喜欢关注唱歌跳舞这些热情洋溢的特长爱好职业。因为如果真的是自身身上有一些本身老天爷赏给你的赏饭吃的先天的优势的话，再加上一个好的外形、一个性格的优势，可能这样一个行业确实会成为一个比较容易产生知名度、能够快速找到自我价值的一个职业、一个行业。但是反过来说呢，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适合的哈。能够在这个娱乐圈里好好的生存，还是要客观的、冷静的看待歌手、演员、艺人这些个人前很风光，人后更加需要下功夫才能够走得稳、走得远的工作和职业。下午的3:07 FM974，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末来了，工作暂时放一放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哈，可能在下午的3点钟的时候真的很期待快点下班。 你总是腼腆，拥有墨语言，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座花园，让我种里面，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面，对你我没有抱怨。 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赶走夜的晕眩，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街道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到底这微妙的感动。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赶走夜的雨，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 邂逅， 爱到现在 刚好半 感动。 品冠半生熟，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音乐广播。那你是第一次来收听和你一起唱的新听友吗？还是对待一对节目也算是比较了解的老朋友了？不管属于哪一种，都在周末要到来的时候，先提前祝你周末快乐，也欢迎你在周五的下午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和我在一起，和音乐在一起，能够唱起和听起你喜欢的歌。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前几年张碧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被他带火的一首歌，他说女字旁的她其实是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倾听女人内心的声音，唱出他们想说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据说当时这首歌创作的时候呢，林俊杰是想着写一首有故事的歌，他想到了孙燕姿，他觉得燕姿的外表坚强，但内心一定有一块很柔软很脆弱的地方，所以打电话呢邀请孙燕姿来填词。两个人在电话里面聊了聊歌的一个创作的概念， JJ 告诉燕姿歌名就暂定为他说。那几天之后呢，孙燕姿听到了曲子的 demo， 又过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孙燕姿就很快地把歌词交了出来，交给了 JJ 林俊杰，然后由他来编曲，由他来制作。 Yeah. 要淡忘我每天为谁而战，衣服穿整齐，情绪要按捺。深根看绕路看一看，让我发现都好。日复一日两相思，心温期盼，生活之月还不如流浪汉。

作为国内头号网红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此前凭借各路萌萌哒文创产品早已成为网红，今年又有更多的中外博物馆加入千年戏精代表团，比如七月拥有800万藏品的大英博物馆在天猫上线了官方旗舰店，已累积了超过26万粉丝。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最早入驻天猫的博物馆，一直坚持在做让文物活起来，三年来逐步打开了线上市场，推出彩陶系列纸胶带、紫檀书签等文创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从中可以看出，过去我们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吃穿住用，今后的消费会向安全、享受、娱乐、求知转变。因此今年双十一呈现出的新特点就是文化消费火了，这场全民参与的狂欢正是以商业力量激发文化产业不断创新，为消费升级提供了新动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其实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刚才那条关于故宫博物院萌萌哒的资讯当中。好了，周五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们在今天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典音乐回顾的板块当中，来听这首觉得让人心里很暖、充满爱的一首老歌。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 这个歌曲的录制的年份的时候，有没有人先想起来它是在哪一年诞生的呢？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让世界充满爱。1986年的时候，是一首公益歌曲。那个时候郭峰还没有出来唱歌，他只是音乐制作人。他作曲，陈哲、刘晓玲、王健共同填词，请来了100多位。当时在中国乐坛很知名的歌手们来共同演唱这首歌。合唱当中可能已经辨识不出来，韦唯、程琳、航天琪、付笛声、蔡国庆、崔健、孙国庆、常宽，但确实有当时很多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们，他们一起携手在舞台当中手拉手肩并肩地合唱这首歌。这首歌录制之后的不久，曾经举办过了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的音乐会。那从组织者，当时还没有走到目前来唱歌的音乐人郭峰的角度上来看呢，这其实是当时的文化部门第一次对流行音乐破例了，同时也是对当时的流行音乐的一次极大的认可。下午的3:41啊，我觉得刚刚听完这首歌之后，我整个人都浑身都热了。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温暖的公益的歌曲。但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唱够的话，下面我想这首歌其实年代感也挺远的了，不算短了哈，但是它却始终跟年轻、跟活力这样的字眼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唱这首歌的女孩当时很年轻，歌里面的感情也很真挚，很鲜活。一秒钟让我们回到初中生的年代，和你一起唱。如果你可以跟着一起来唱的话， 我希望你始终保持着记忆当中那份青春的感受。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的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 不过是你的游戏吗？虽然在70后、80后的成长的记忆当中，没有很早的遇见火箭少女101，没有 SNH48， 没有 X9 少年团，但是我相信呢，不只是在我们70、80后的记忆当中，也有过这样鲜活的旋律。其实，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青春时代那些很炙热的、美好的东西，它可能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存留下来，不只是音乐，可能是文字。可能是书信，可能是照片，但总会有很感动的东西被你珍藏在心里。 我看着时间飘过去，像一出三十五厘米的戏。 但愿那些回忆我都曾用心给你想要的结局。 是的声音，像一段隐形的旋律扬起。 黑白钢琴弹着无限不谜语，原来你也在那里。每一首歌， 每一张戏， 每一生命中的转弯和谜，以前的梦